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梁班子吳克儉自從國教之後 又不甘寂寞,弄多鑊 不要一鑊,我們用廣東話說 又一劑 一鑊都是廣東話 你看我告訴你,又弄多 粗皮不粗,廣東話你以為粗 我逐隻字解釋給你,為何說不粗 這是一隻下文分解 國民教育已經慢慢平息 有人不甘寂寞,又弄多一鋪,推行普通話 就教中文， 聲稱現在的學童用普通話學更加有成效，這個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統計，我只是想問吳克儉這個教育局局長，有一個還在等你打電話去請教，叫姚宗儀，今年90歲 姚宗儀你說到他十歲八歲，他十歲八歲在潮汕讀波波齋的時候，是不是用普通話教他詩詞、論語、歌賦呢？ 如果他用普通話學習,就沒有今天的成就 還有一個叫何文會，你問他以前小時候讀詩詞是用廣州話讀還是用普通話讀呢？什麼叫做他用廣運 他用廣運是宋朝的時候的音符。 你再問譚錫永那些死對頭 這個中原派 你問他,他讀中文的時候是用普通話還是用廣東話? 我想問楊先生,這三個還生勾勾,姚宗儀、何文會和譚錫永 你不要問,你問吳克儉,他就說叫你問 問阿爺,問曾德成 他比較清楚一點，上次你問年青,他都不懂得答 他又叫你問曾德成 你問這麼複雜的東西,剛才你又認不認識姚宗儀 連姚宗儀是誰,他都要問曾德成 姚宗儀是誰,他不認識 姚字不懂寫,不懂讀,看到字 姚字又不知道是什麼字 他可能讀了喬宗儀 不是,他聽過他幼兒,或者叫中童 未聽過有一隻叫中儀的中童有中儀未聽過你兒子太兒子大哥什麼叫做用普通話讀中國語文和文學是有效過廣東話這個請問有什麼學術論證呢沒錯你要教育局要提交一個數據或者什麼專家這樣說但倒轉頭我有大把專家證明相反是的現在這麼多年來大家在說用廣 廣東話去唸唐詩宋詞這個不用說了因為說了很多這些小學的學識就扮你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及文學是有效過廣東話誰說的你吳克儉說的你有什麼論據你哪裡聽回來的今天報紙是不是這記者 不是,他不是這科,他是說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 英國人都未曾試過說廣東話是一種非法定語言 如果英國人夠膽英女王夠膽這樣說我想香港暴動了很久我想咸豐年已經暴動了不用等1967年不一定就可能這16年才這樣說第二你說廣東話是否一種方言呢這個都有得爭拗 我手頭有一本書,叫《廣東俗語考》這就是孔仲南1933年出的 前清秀才,孔仲南先生 廣東俗語,這本是天書 因為你講到什麼狗屎垃圾字 你說的未必有齊聲。我有書有句，今天奉旨說粗口，聽著不要轉台，因為我有本書在我不怕廣管會投訴，不怕投訴。孔仲南第一句， 他說粵處中國之南方，廣東話是中國南方， 其語言與各省不通， 人己而為南蠻， 不知秦主中下略定洋月， 自棍後以擲曬文50萬樹五嶺。 接著他這個字序指出， 為何會有廣東話之形成？ 是中國歷史上兩次的大遷徙， 第一次就是秦朝 設棍， 然後他要將50萬人由中原流到廣東。 所以你由這個角度來看，沒錯， 廣東話未必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 因為說炎黃帝和蚩尤在黃河開片的時候， 廣東都是那些生番拿矛插死野豬拜神。 只不過秦朝在8月設棍， 然後遷徙50萬人下來， 這是歷史記載， 這證明中原 和廣東是同一個根源。你現在說廣州，即是趙佗叫秦朝，秦始皇說我們不夠人，你整些人下來，後來趙佗到越王到西漢才被劉氏派兵下來收拾。你上廣州看看就知道，這是第一鑊遷徙。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南宋宋帝昺，你不知道的走去望望宋帝昺，日本仔還未拖走，宋帝昺和陸秀夫丞相揹著宋帝昺逃避金人走來，就不是他兩兄弟，不是宋帝昺和陸秀夫那麼簡單，還走了十幾二十萬的南宋的那些 那些游兵，跟著南宋的難民由杭州、浙江、長江流域走了幾萬戶人家下來，所以廣東省是兩次大遷徙，所以加起來遷徙之後這次是大的。 其他跟著的零零星星共產黨打來，我怕你漏了一劑，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打的時候香港只剩下很少人，那60萬，只剩下60萬，然後打完之後全部就落回香港，全部就落回香港。所以你看這本書的資料，其實可能只有兩次大遷徙，加上我們近代， 那些本是33年寫的， 其實我們近代才 重要，近代我們不一定是共產黨，而是什麼人都來香港，例如上海的又有你，四川的又有你，什麼人都來香港，這形成了我們香港或蘇斯王、鄧彪以前練馬斯蘇芬諾夫米曲凡尼，就是俄白俄，又帶一些俄國話來廣東話，甚至我們英文有綠化浪，就是英文。 不就是英文，變成廣東話了，還有很多外國人來，因為廣州是整個南大門的入口，所以有很當時是國際城市，十三行，這個我不計算了，我現在計算秦朝和南宋，那你計算很早，所以這個作者叫孔仲南，他說 宋末六成相奉幼帝之崖門，兵數10萬皆從中原來也。 故粵族語言本中土正音，非方言比。 即是粵語本來是中土最古老和最正統的漢語， 並非一句方言所能形容。 所以廣府話是否方言？ 廣義來說可以說是相對於普通話之官方語言， 但是廣府話和蘇州話、揚州話或四川話相比，即使將廣州話當作方言， 他的詞彙之豐富和歷史充積之沉厚， 這絕對不是揚州話、蘇州話、天津話這些方言， 更加不是北京話， 更加不是。 換言之,照這本孔仲南說， 廣東話是普通話的祖宗十八代。對，那是你爺爺。現在你子孫走來指口篤鼻說爺爺是方言、不正宗、粗俗。 這些誤犯了五逆之罪，不過是不孝，你子孫走來刺爺爺，你未死過。在中國儒家禮教來說，視之為第一條。以前雍正皇帝提出這件事已經滿門抄斬，這叫大逆罪。指口篤鼻說廣東話不正宗，是方言，是邊緣。 我們又要再說多一次。<笑> 如果你說廣東話不是方言，那什麼才是我們應該要說的，作為我們中國人要說的國語呢？這個真的要談的。所以以前你說董上台叫做兩文三語，你要分清楚。不是兩文吃著三語。 不是一國吃著兩仔，不是兩文和三語是平等的。兩文中文 即是方塊字和英文26個字母。 三語是什麼呢？ 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 兩文三語不是說兩文來吃著三語，這個兩文延伸出來的就是三語，彼此並不從屬。 所以以前香港相安無事，從來沒有排斥過普通話或國語。 但現在有一種趨勢，要將所謂的普通話慢慢取代廣東話，這後面的政治動機是什麼？ 不止香港人，廣州人的氣都不順。2010年的時候不是在廣州試過一次暴動，不是暴動，但遊行。因為他們不讓他們用廣東話讀新聞，要全部新聞都要用普通話讀，引起了廣州人不滿，想街示威，捍衛廣府話的活動，令我們香港提起了我們香港本土意識。那次也有份。 我討厭政治。 你也討不討厭？你說廣東話說了一百多十年這麼多代，完全用政治無關，英治時代都沒有搞，現在為何會用政治的手伸過來呢？很簡單，在這裡驗下驗下，為何普通話教學可以令學生的中文水準提高？ 我完全難以明白，這個沒有邏輯。網絡800903多，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彭志銘。所以廣州話嚴格來說不是方言，中原正音，兩次大遷徙，接著有南嶺、屏障、屏障 保留了很多在這個哄裡，即是在語言哄。所以你看廣東話很多古字，你可以出查究出處有兩種，一種是《詩經》楚詞，即是戰國之前的古音古字；另一種就是南宋宋帝昺和那些蘭文帶來的，是宋朝的話，是嗎？ 所以剛才你說的哄字已經是很古的字，我古的字多了。現在經常說好像一個月字加水，哄字已經變了。如果追回最遠，剛才你說的是戰國淮南子的時候，牛蹄之哄，哄字就是這樣，三點水，右邊一個岑字，就是取哄的哄。你以為你的普通話有沒有這個字？哄仔他沒有。 他叫不出，叫不出你的詞彙貧乏，我廣東話的詞彙豐富，叫不出關我差事。等於你大陸北方話，你有沒有鰂魚蔥的蔥字？他沒有。沒有。為何叫蔥呢？ 讀賊。 鰂魚賊。為何他沒有蔥這個字？你看地理形勢，珠江三角洲、順德。 番禺一帶、珠江流域很多分支，那些窄的河 和大海交匯之處叫沖壓。 你現在去大澳,大澳有一條大沖二沖。 香港的鰂魚,這個沖是非常廣東的。 現在大陸所謂普通話是沒有的。 那你很多地域是不同,不同自然的語言是不同。 我詞彙自然多過你蚊、蝦、蒸、燉，你北方窮鬼吃來吃去都是大麥、鮑、蒸、炒、炸。你發音不到，因為我廣東菜多食過你。因為我廣東蜜浮人風。 但廣東菜順德菜多少豪斯頓都食物 你沒有,蚊、燉、蒸、鯊這些你沒有 沒有你不肯得那麼多,沒有就回到上面 還有在生活上,譬如我們用看的看東西都是錯的。傻子,山鬼既含體系又形笑。但問題是他們只有一個漢,你說我們看用眼去看有多少種看法,有及即及有及。這就是楚辭,山鬼 既含體系又形笑,子母如是善妙,看就是形事。 有一個年代,我們讀書時,有很多老師說我們廣東話比較粗俗 粗什麼粗俗?就是不准我們寫個體字 現在白話文,就要用漢字 你叫你那個誰才跟你說 點個名字,我現在叫他隻臭 這些人不知道,這些人之患,害死人 不記得,你厚道,你解不出名,我點名 叫他出來廣播道歉我 剛才你又說那本所以還有一些,廣東話叫堅定流 這三個字有出處 堅同流是出自三合會述語 不是啦,堅是真實和虛假 真實的實,他用一個借字叫堅 流是很文雅的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事時 這個流言只是假的,即是謠言 所以堅和流,這是一個真還是假 這個定是餓,英文餓,咖啡還是要茶 看戲還是吃飯 這個定為何明明是畫,普通話是沒有這個定字 或者,他說畫,這個定又是 在中國來說,是很古老的 杜甫有一首詩,第五帝,風獨在江游 他一句叫文與衣山子,杭州定越州 他說我聽說弟弟你,現在去了做和尚 那間廟在深山裡 我想問你,在杭州還是在越州? 杜甫說 杭州定越州,係字都係廣東話。係字不在話下啦,係咪?你個你個老友啊,乜乜詞,係咪?成個賴係賴係。那個係字呢。個打字都正啊,個打字呢,如果我哋用普通話講呢就打呢,就打人個打。原來我哋唔係,我哋中文裡面我哋個廣東話裡面個打呢,係好多意思,打電話咁打唔打呢? 二打六原來是二加六的意思加起來打在一起二打六等於八所以我們華人二打六很流行台灣叫做我和你二打六即是你又說國語我們又不懂聽這是台灣國語你剛才說是二子湯顯祖紫差記第十九出 列位請了,渣門都是玉門關內將官 都是,渣門都是,不是都是 《水浒傳》第三回,官府貼了通緝令 捕捉打死鄭圖犯人魯達,即是魯智深 魯智深是甚麼呢? 即是經略府提核,現在查一下 又好慘，我們就順便拋下麵包。是送潮，那是字，他們現在普通話讀是"是音"，所以我們老師經常要我們作文即時即時，不准即是。其實這是不時的教師，即是。那你的老師教的怎樣教你？我的先生以前黃兆顯先生認識，黃兆顯先生認識，那時候你知誰了，那些高人叫他來廣東講西。 叫他來光明頂都不屑出,浪費時間,你這群盲毛,網絡8-1903